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的天空云量多，光照不足，升温乏力，最高气温只有6度，体感是阴冷，但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整体还是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请注意保暖，防着凉感冒。傍晚到夜间有冷空气过境，地面的转受北风的控制，扩散条件改善，天空逐渐的转晴。好，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今天下午呢是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地区有雨夹雪或者是零星小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2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总的来看，今天天气呢还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防感冒。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楼市家装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海林装饰公司的李海龙。李先生您好。 您好。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对于装修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李先生，现在这个时候呢装修的人多吗？ 开春的装修人肯定多呀。 可能有些人这个五一结婚呐，可能开始装修新房的， 对 啊，也有。另外呢，可能在节前有些人呢，这个装修没有完，那么节前啊，节已经过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人又开始继续装修了。 对对，工人刚回来，所以说现在就刚开始，正好天气也比较好，通风效果也好，所以大家伙全着急开始装修了。 开春实际上是装修的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对对对，因为它首先是通风比较好。 另外，您觉得今年2018年呢，开春装修的比较多，还有一些什么原因吗？ 一个是，去年的咱们北京这个绿化这个环境整改，我们那个材料价钱涨得比较高。所以说刚过年过了年开春来，我们现在这价钱涨幅还。应该还不算稳定。大家伙认为这个价钱应该是最合适的价钱。所以开春基本上全准备开始装修了。 就怕再过些时候呢 再涨钱。 再涨价。 再涨钱。 所以呢就紧着这个时候呢赶快就装修了。 对。 其实在这个时候装修呢天气是非常好，季节非常好啊。 对 对。 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小问题。那一会儿呢我们跟李先生咱们和听众朋友互相来交流一下啊。 是。 当然关于装修方面，如果您即将开始装修或者正在装修，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装修那点事儿啊。好，那么按照惯例，首先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呢，跟装修啊、家居啊有很多的关联哈，所以呢，我也是邀请李先生，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老房子重装该注意什么啊？说陈先生的房子啊，七八年前装修了，那么卫生间呢有渗水，厨房呢也有破损的地方。他于去年的十月份啊，着手呢就是局部的装修，原计划呢是一个来月就搞定，没想到呢耗时将近三个月，而且装修结果呢他并不是特别满意。一直以来呢，老房子翻新、重装和旧房局部改造都是令业主和装修公司啊，非常头疼的事儿哈。对于业主来说呢，钱花多了不划算，那么对于装修公司来说呢，如果赚不到谁钱，谁也不愿意去揽这样的活儿。那么老房子重装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啊？ 老房子重新装修，主要是注意我们现在刚开始，比如说我们要装厨房和卫生间这一块呢，厨房跟卫生间是特别麻烦的。我们装修，就是说过程中，厨房跟卫生间是最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卫生间我们的工序，不管是单做卫生间还是整体做卫生间，我们的工人这个消费啊，就是说这时间消费时间 投入啊什么的， 投入啊特别大。 一样的 啊，对，一样的，并且比平常比如说铺我们的客厅啊、卧室这种瓷砖要费的时间投入大。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我们卫生间要装修，有这个有几个工序。首先我们拆除完以后，我们一定要得做防水。 嗯， 做防水呢，我们必须要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在这个48小时避水试验呢，我们刷防水是刷三次的。刷三次防水，也就是说我们也就是说三次防水得需要三个工作日。 嗯，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刷一个小时就刷完了，然后第二天才能刷第二遍，再后就是第三天才能刷第三遍。 嗯， 在这就三天了，然后后来呢还得有一个48小时又加两天。 嗯， 这就特别费时。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啊，无论是全面装修还是局部装修哈，其实呢付出的都挺多，特别麻烦。 对对 对。 尤其是你要是局部装修，只装修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话呢，哎呀，这个麻烦度啊，真的是不亚于全面的装修。 是 啊，所以 也不省钱， 哎，也不省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业主呢有时候也是，哎呀，费出很多的力气，装修完了以后也不见得效果怎么好，因为呢你可能，从整个来比较来讲呢，可能卫生间差一点，你想重新装修，但装修完了以后呢，卫生间又变得非常好了，然后其他地方你又一比较又差了， 又不满意了， 嗯，所以呢，这样的整个的效果下来呢，也不见得怎么好。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公司来讲呢，其实它全面装修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整体的安排，比如这块呢可能赔点钱，这块赚点钱，它也拉皮儿。啊，拉平它就能整体哈，有一个效果。但是说句真心话，刚才您提到了，无论是卫生间还是厨房，在整个的全面装修当中呢，它是比较啊费时费力的。 对对 啊，而且还不赚钱的。 另外这个辅材啊也费钱的， 也费钱的 啊。我买了，比如说我们买五袋沙子跟买五十袋沙子，这价钱肯定不一样。 嗯， 商家也不愿意送， 对， 我们的车费还同样还得付出了。 所以咱们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说您建议业主局部装修吗？像一些这个公司在揽活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从业主的角度去考虑一下？别到时候业主真的想局部装修，但是找不着公司。 是。现在如果说我们卫生间呀，主要卫生间很主要。如果卫生间不存在漏水的过程， 嗯， 或者说特别严重的话，我建议大家伙还不要先不要装修。 嗯， 等咱整体 就是你哪儿漏水，你就把那漏水给 对 收拾一下， 修 就得了。 如果说您要修完了。我们把这局部装修完了，第一风格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然后我们花了很多钱，结果还是感觉不好， 嗯， 一旦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再装，那我们花钱会更多。 对，另外厨房也一样。 对对， 老觉得厨 房 乱七八糟想弄，但是弄完以后你说其他怎么办啊？ 对对， 也是。所以呢作为业主来讲，您就将就啊，忍一忍，等到一定的时候干脆全面装修，这样是最好的。 是是是 啊，如果哪有什么确实有问题，咱们就个别去解决。 对， 啊，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建议还是不要局部装修。 嗯，但是现在有一些公司也不愿意揽这种局部装修的活儿，是吧？ 对，公司为什么不愿意揽这活儿呢？ 嗯， 第一，他这安排人，您比如说，我们一个厨房要我一整装，我们要需要2万块钱，这个费用就够了。 嗯， 结果我们就需要说，我就一厨房卫生间跟您要1万，您就觉得这面积明显就小。 对呀，啊。 结果还要那么多钱。 嗯， 可是对于过装公司来说呢，成本比要比那个大面积装修成本要高。 嗯， 包括我们的辅材、沙子呀、啊、水泥啊、人工啊，全要高。 嗯，所以在这儿来讲呢，业主也要理解装修公司他的这个苦衷哈。 另外也不省时间， 也 不省时间。 反正如果真的想局部装修的话呢，跟装修公司在谈的时候呢，反正互相从对方的角度都考虑一下哈，也许能够达成啊。 能够达成。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面说这个家具店的送货不及时，退还货款又赔偿。近期呢，2017年啊，这个4月25号，张先生呢在某个家居店呢订购了一套价值4.08万元的家居产品，双方的以订货单的形式来签了协议，约定了价格和交货的时间。那么张先生呢当场支付了2.08万元，约定了2017年的6月25号交货，但是约定送货的时间过了好几个月，家居店呢一直没有送货，因急着搬家，张先生呢只好另购了部分家具，并向这个消委会呢投诉啊，要求家具店呢按照协议送货或者是退还货款并赔偿相关的损失啊。那您是作为这个经营方的，对于这个来讲确实是家具店不占理。 对对对， 嗯， 他这个就是如果说要是六月份的，去年六月份， 嗯， 六月份正好有可能去年这种事情也特别多。正好国家这种环保整治啊，有这种方面的关系， 嗯， 结果有的厂子或者是倒闭了，或者是什么的，就会出现不送货， 嗯，但是呢，你该怎么赔偿，该怎么退款， 那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那是肯定 的，因为有合同在先嘛， 对。 啊，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啊，以后买家具的话，还渠道很重要啊。你到什么样的平台去买啊？到什么样的卖场去买啊？这个渠道真的是非常重要。 没错，没错。 啊，否则的话呢，您真是找了一家呢，他根本不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也好啊，家具公司也好，那以后后续的一些麻烦很有可能就找上你。 对啊，这个是如果说家具也好，还是别的产品也好，商家不管了，那我们平台好， 嗯， 因为平台也会管咱们。 对对对， 是吧？ 可以双重保险。 你要找一个不是他就是一个单独的私人的这个店面，那你没人保证你。 嗯，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到大商场去买东西哈，如果他商场里边经营的这个品牌，无论是什么原因，他最后没给你服务好，实际上这个大的商场也有连带的责任。 大的商家，这个大的商场里边全收取了商家的这种保证金。 嗯， 在他这个三年之内，这保证金是不退的。 嗯， 也就是说，像张先生这个家具呢，他买了这些家具，如果说商家找不着了，咱这个商场也会给您退的。 是的， 对， 所以注意渠道啊，注意渠道。 嗯，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多项的家居相关的标准的实施将改变家居的生活啊。旧房改造不可避免的涉及墙面等区域重新的涂刷涂料等等问题。2018年重涂服务啊，就是重新涂料啊，这个服务呢有了一个标准的约束。2017年11月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批准发布了一个叫做室内墙面及木器重涂服务及验收的一个规程。在这个规程当中呢有这样的显示说这个标准呢它的宗旨啊是在为确保室内墙面及木器重涂服务的质量环保性符合要求，并同时保证客户家居物品不受施工影响，提高服务质量。这个标准呢于2018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啊。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嗯，知道，但是具体的细节咱还没说到， 因为2018年刚刚嘛， 对 对, 对， 要正式实施了哈。当然这个标准实施呢，也是为环保性啊，更加的这个符合大家的要求啊，也保证了客户家居物品不受施工的影响，提高服务质量等等哈。有一个前提。啊，提供了一个大的前提， 这是也是对咱们消费者有一种保障。 嗯，他这个因为您是业内人士啊，他说确保室内墙面及木器重新涂啊，就是这个涂料的涂，重涂服务的质量啊，这个为什么为此要出一个标准出来？它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吗？ 它这个就是说，主要是那也就是说，它对咱们的基础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嗯， 然后后来的材料肯定是更加环保，更加那个质量好，品质好，高，就是这么一个。 对，就是对这种重涂服务啊，有一个标准的约束了。 对对。 啊，就是。 主要还是环保嘛， 还是环保啊！就无论是在你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涂这个涂料，重涂嘛，啊，重新涂，还是说这个涂料本身的质量，它都有一个标准出台了。 对，也就是说以前有可能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涂料不合格，我们再涂肯定要得把以前的这个得除去， 对， 再 墙面重新处理， 对对 啊， 不处理肯定还是不环保。 对，所以呢，一定要重新。涂具涂料啊，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重视了。 那这产品快出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施工队来讲，或者公司来讲，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个标准啊，否则的话，如果你违规的话，到时候你罚你，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说人家业主啊啊，或者说消费者呢投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标准啊。 是是是，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我国呢家电网购市场呢是规模近5000亿元，那工信部呢赛迪研究。日前发布了一个2017年叫做家电网购分析报告。据统计啊，说2017年我国的BOC 家电网购市场规模达到了4906亿元，同比增长了27.6%。像空调、冰箱、洗衣机和彩电四大家电线上销售规模增幅超过了50%。家电网购平台当中，京东以60.8%的份额占据首位啊。当然，这是一个家电网购市场的一个情况。现在从装修来讲，就是采取网上啊，这种装修模式的，现在有吗？ 有，一般现在有年轻，比如说90后啊，或者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有是85后，他有选择是网上装修，但是这类的网上装修有现在是，比如说俱乐部啊，还有个人啊，他全在上边发布信息啊，广告，还是没有我们落地的这个好，靠谱。最好大家伙还选择离家近啊，或者说他那个那个比较靠谱点的公司，这样您那个能看得到咱那个实物，还能有比如说有什么事儿啊，咱还可以直接找他。 就是说还是找实体。 对， 啊，找实体，别在网上。 有的东西网上可以买，有的东西网上不能买。 要感受实体啊，另外要找这个离家比较近的啊，看得见摸得着的啊，相对比较了解的这样的施工队来给您施工啊，这样的是比较靠谱。 因为这也不是小事 儿。是的，因为这个装修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对，又费神又费力还费钱。 因为说句真话，在北京告套房子也不容易。 对对对。 或者说呢，您旧房呢来装修一次呢也是下了很多次决心的。 对对对， 装修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呢， 找不着合适的就特别累， 对， 把那个精力全放在那上边了，最后还装不好。 所以就是一旦决定装修的话呢，咱们就认真去对待啊，一定要积极的投入，无论是金钱还是你的时间和精力。 时间 啊， 对， 一分钱一分货，而且呢，你真的投入了的话，最后的结果呢，不管怎么样，你可能都会能够接受。 现在施工有施工标准，材料有材料标准， 对， 不像以前了。 对，如果你什么都不管啊，这个。到时候完出问题的话呢，你自己会总会后悔啊，觉得你看这个我要是怎么怎么着就好了啊，所以呢，作为装修来讲，千万的不要大撒把， 对， 还是要这个参与进去啊。另外我有一点小小的体会啊，就是装修的时候，说句真心话，钱一定要备齐。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有可能超出预算。啊，这是很有可能的。 对， 另外 全超出预算。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在装修之前，我们好好的来做一些预算呐，各方面都想得周到一些。但是，一旦装修起来以后，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不要太卡扣啊，太这个在乎这个钱。 是是。 因为你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买的不如卖的精。有时候你真的太注重这个钱的话呢，可能你到时候也会后悔啊。比如说你买瓷砖啊。人本来应该买中档以上的瓷砖，这都是有讲究的。然后你觉得，哎呀，我省点钱吧，最后呢，买特便宜的瓷砖，你当时看着挺好，但是我跟你说，3月之后就露馅儿。 没错，没错。 一露馅儿以后，你特恶心那心里，你说你换了它吧，不可能。 啊，你说你不换的话吧，你可以跟你要六七年甚至是十年的时间，你每天看见它真的是特糟心。 这就跟刚才咱说那个为什么要做卫生间跟厨房要是维修呢？ 嗯， 因为其实卫生间厨房是最不容易坏的，按道理， 嗯， 因为它那里老湿，并且不特别干燥，这个砖就是说我们的砖的质量肯定就不行， 嗯， 它到一定时间它就会掉， 嗯， 或者说，施工一，稍微不注意，这就会空鼓，一空鼓时间长了就塌掉了。 所以每一项工程啊，咱们都要细细的盯。 对， 而且每一个这个建材呀，啊，大家都要细细的斟酌， 常沟通，多 要细细的斟酌，千万别造成遗憾啊！因为虽然说装修是这种遗憾的这种工程哈，但是呢，别造成大的遗憾，小小不言的事儿呢，也就差不多啊，也还可以，能 首先 说得过去。 水电呀，这个肯定全部要能凑合。 对， 这样呢，后来就会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 嗯， 跟那个装修公司常沟通沟通，沟通好了呢，没有什么，肯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嗯，来，这个飞皮爸爸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他说我家上次装修啊，由于选择施工队呢不慎啊，厕所呢是漏水，还没入住，楼下呢就把我们家给告了啊，经过一审二审重审啊三个法庭才把事情搞定。按专家刚才的意见，我是否一定要把从未入住的房子再搞一遍装修啊？说工程不划算，我可以加钱，但是没必要推倒重来吧。 这个如果说您要是漏水的话，我们您这个卫生间肯定要得，首先是地面要处理一下，得要推倒重来。我们要做表面防水肯定不管用，所以说别的地儿肯定不用推倒重来。那我们还没住呢，完了再推倒重来， 这没必要， 是吧？ 首先您这个房子没必要再重新搞一次， 对，没必要 装修啊，这是没必要的。既然是厕所漏水的话，就把这个漏水啊防水这块给它重新弄一下就可以了。 对，这个您也不用着急，因为我们现在漏水的地儿呢，基本上现在就是第一坐便底，还有那个地漏边上，大面积的地儿不会漏水，因为我们的砖呢质量已经很不错了。就即使不做防水，我们也不会迅速的到没住人的就会漏水，不可能。他也就是说，装饰公司在他这个管子这个边沿，他没注意，没刷到，所以后来就漏了。 那像他这样的话呢，是得把那什么瓷砖什么都得刨了以后，重新再做防水。 目前情况下，怎么也得要把地砖刨了 啊，都得刨了。 对， 然后先做一下防水。 对，防水就像我说的，做三面，咱做48小时做一避水，就没问题。 然后再重新弄。像您这个的话呢，应该还好啊，因为虽然说呢是把厕所重新再装修一下，但是不是重新全部装修啊，只是把 防水。这个您不要听那样，我们重新装修，现在就是说您刚装修完的房子，我们这个即使再怎么严重，我们也就是说把地砖刨开，然后也就是我们的墙砖也就底下一层而已，足够了。 其他都 不用别动。 那像这样的话，如果找施工队的话，还是可以接的哈。 没问题 啊，没问题。 这个 因为他只是做防水和最后贴一下这个地砖而已。 没问题，没问题，能可以接。 所以飞飞爸爸没问题啊，没问题。好了，那刚才呢，我们把这个安居快讯呢跟大家来梳理了一下啊。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和下半段，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如果您现在正在装修或者说准备装修了，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交流啊。应该说开春呢是一个装修的旺季， 是是。 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媒体啊、渠道啊，都在大做装修的广告。 对 对, 对 啊， 因为刚过年嘛，开春现在这第一件大事就是装修。 对，因为现在是这个真的是几个旺季，开春这绝对是一个旺季。 开春、晚秋、 晚秋， 对， 秋天呢、春天， 也就是咱4月份到6月份之间，这是最好的时候。 一个是夏天。正热的时候，三伏天还有这三九天，这都不适合装修。 因为它这个空气流通不流通，这个腻子的不容易干。 墙面不容易干， 嗯， 就是这样。 对，虽然说啊，这是一些经验啊，或者说咱们以往的这个装修的结果总结出来好像是这样，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哈、啊，人们这个工人们装修经验的这种积累，其实也不见得就是说冬天呀或者夏天就不能够装修。 能装修。 嗯， 现在它就是你比如说咱冬天还有夏天这块装修，相对来说我们的时间就要会长，工期的要长。 嗯 嗯，不，比如说我们的墙面腻子它不干，这就是夏天。包括咱三大天的时候，您要是冬天就是也是，第一是墙面不干，第二我们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风一吹墙面就冻了。 嗯， 这就是冷热外边太相差太悬殊。至于别的质量问题不存在，现在的材料啊， 就是、气候天气的问题， 对，材料全很没问题，全很环保。 嗯，但是如果你要能够保证这个气候啊，这个温度哈，能够不论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你给它呢稍微的能温和一点哈、啊。比如特热的时候，你屋里呢别那么热。 这也就看我们装修工人他的专业性，或者说确实注不注意我们自己家装修。 对， 你比如说现在我要定时开窗，我不是老开着，或者说白天开着了晚上没关，这类的事那就没问题。 嗯， 你保证咱屋里边争取温度不要差度太大， 对， 对， 不就不会影响我们这施工质量。 嗯，那有些朋友说了，我现在呢就想开始装修了，那我首先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和实际的一些准备？ 嗯 嗯， 现在啊，您开春来啊，因为还是去年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绿化这个保证的整改，现在您首先要到市场上，我们先去转转看看，既然装修是个大事嘛。您先转转看看，看我们所需的材料是多少钱呀？现在这个价钱是多少钱？您是多少钱？您自己记下来，然后咱自己回去，琢磨琢磨，预算预算，开支看看到不到位，就跟说我们的钱够不够用？然后还是我们选择了什么？比去年涨幅多少？这我们全自己比较比较，还是自己衡量衡量。然后我们再找装饰公司或者设计。或者是去跟他去洽谈， 嗯， 是我们是大包还是轻包，这样您我们心里还有谱啊。 嗯， 就是这样。 那首先要先逛一逛卖场啊，了解一下这个建材的这个行情。 对 啊，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呢，自己先做一个初步的预算啊。当然这个预算肯定是不太准确，因为咱们不是专业的人士哈。 是是是，要不然到装饰公司跟你说说今年涨得特别多， 对对对， 我们都不知道涨多少。 没错， 最后使劲给咱多算钱。 对， 对， 不能够听之任之啊。 对对对， 咱们先做到心里有数啊。 对， 对， 先逛一逛看看建材的情况哈，然后呢再做一个初步的预算。实际上八九不离十的那种相对比较合理的预算呢，实际上还是最后装饰公司给你的那个预算应该是啊。 对对对，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您比如说我们去建材城也好还是怎么，那价钱跟装饰公司这价钱差不多， 嗯， 那我们就看质量，如果质量也差不多，那我们就可以让他代购。 嗯、 我们就省了好多心了， 嗯， 是吧？ 是的， 但是记住把合同签好。 好，来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呢说装修这点事儿啊。好，那下面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声音。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 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者是零星小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天气呢还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防感冒。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家居装修内容的时间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海林装饰公司的李海龙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那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装修这点事儿啊。那个，如果您现在已经装修了，或者说您即将准备装修，有一些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我们能够看到啊，咱们可以是有问必答啊。那么刚才呢，咱们提到了说有些人呢想开始装修了，那我们从心理上啊，或者从这个实际上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啊准备了呢？刚才您提到，首先呢，咱们可以到这个市场去逛一逛啊，看看建材的情况啊，然后自己呢先估个价啊，做到心里有数啊。 对。 然后也大概做一个预算出来，也大概呢做一个预算出来啊。然后这样呢，下一步就要去找合适的装修公司了啊。 没错，没错。 那么找这个装修公司的话，咱们分什么样的途径去找呢？ 现在如果说我们没有认识的熟人的话，肯定是第一是网络。 嗯， 如果网络上平台，网络平台呢，装饰公司也他这个也有评价，然后您还得顾及一下，最起码离咱们家的距离。 嗯， 如果太远的话，对咱们的以后的那谁家装修不可能一点事儿没有。 对， 出现了点小问题，您好能方便的解决。 保修啊啊，这个整个完了以后的服务啊，这些都有帮助，近点。 还有您就是第二个渠道，就是说找咱们离咱们小区近的，或者跟周边人打听打听，他这个装饰公司已经存在生存很多年了，所以说这个口碑不会太差，这样也是没问题，并且还能省一部分钱。 就是说有门脸的那样的装修公司， 对对，一定要有门脸。 对，就是他基本上的就是跟着租房子长期在这儿的， 对对对， 就是做装修的。 对对， 千万不能说打一枪换一地方，这个不行。 对，因为这两年这个我们的装修市场也不太好， 嗯， 所以说咱避免的给咱装完修，或者是拿完钱就找不着人了，或者装完修就找不着人了，这个很有可能。 嗯， 另外还有一种途径啊，就大家到那个大的建材城啊去看建材的时候， 对对， 那个建材城里面呢有一些门脸性的那样的装修公司，您觉得找那样的靠谱吗？ 这样的也靠谱，但是相对是我们的装修档次肯定就要高了，他们是没有特别低端的装修。 哦， 对，就是这样，他太低端的装修，通俗一点吧，还不够房租呢。 哦， 就是这个点。 当然这也是一个途径啊。 对对对。 另外现在呢也有一种方式啊，就是说大的装修公司啊，你看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做广告，大的装修公司， 对 那种花多少多少钱啊，全都给你解决了，你可以拎包入住了，甚至这个家具啊 对对对 什么全都是给你弄好的，还是实木的等等的啊。您觉得对于这样的装修靠谱吗？ 这个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是想好好的装修一次，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可行。 嗯， 因为那个我们的材料很透明，那您既然都在市场上转了一圈，您就知道您那个我们家的家具啊，我们的材料多少钱，那跟您所预想的要便宜的很多，您说这事可能吗？他就肯定要有问题。 那或者说有这种可能，就是人家呢做这样的这个生意的话呢，是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团队，或者有自己的一些品牌商直接供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就是他降低了成本，使我们消费者最后获益呢？ 这个我们那就是品牌，如果说牵扯到品牌的问题，就不存在这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价钱，包括我们现在电器，全很透明。不用说找熟人，我们自己全能，包括装修公司他也拿不着多少钱，他也不会说拿的价钱比咱们低多少，只不过说同样的价钱他会给咱达到什么服务呢，就是说我们把钱给他了，作为转手我们省时间，这剩下的装修公司也挣不了什么钱，也不会说给装修公司有多便宜，像咱们想象的肯定会便宜，但不会想象那种便宜，说便宜30%， 离谱的便宜、啊、 没有，不可能， 不可 能，对对。 所以您这个提醒特别必要啊，就是首先你自己先估摸一下啊， 对， 大概是多少钱，按您的这个装修的档次下来是多少钱， 对， 如果 听别人说， 对，说句真心话，如果你听那个广告便宜的都离谱，实际上这个可能是不可行的， 那便宜肯定是没好货。是吧， 您像您也是做这个大的装饰公司的啊，可能跟您也有一些比较关系好的，或者说你们啊这个跟一些品牌商啊建材商啊都有联络的啊，可能你拿到的价钱呢跟我们消费者拿价钱呢可能不太一样，相对可能便宜一点，但是这种便宜是有限的，不可能离谱的便宜、 不可能不可能、现在这个商家品牌商家这种价格保护相当厉害。就包括咱严重点，就大家伙家喻户晓全知道，比如说格力空调，这类的是价钱全是统一的。没有差，连100-200都差不了。 只不过就是说他可能作为一个公司来讲啊，很多客户呢在他这装修，然后他的要的这种建材的量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略有一些。 他挣那个钱就是靠量挣钱。 对， 比如说我一年销售这个达到人家的任务，也有个提点。 对，有个提点。 就是这样，别的没有。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考虑啊。 对。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往往那种就是说多少多少钱就可以完全都可以做完了这样的装修，他会以菜单式的啊这样的形式出现，他可能都给你安排好了，什么品牌啊，什么什么尺寸啊，什么都弄好。一旦之间您家的这个家里的尺寸不对，您不需要这样的品牌，想更换等等，可能这个钱都不一样了。 这个价钱就比您以前答应您的要多得多。就包括以前那个装饰公司经常推这个免费赠橱柜，免费赠室内门。结果就是橱柜呢，那我们家3米，结果他就给做了1.5米，剩下的1.5米比咱那个在市场买4米还贵。 对， 那我们其实还很，你不买不用他做那个1.5米，我们这个使用不了。 对，归了包堆是一样的， 归了包堆是一样的， 这价钱一样。 对，然后那个门呢，那就是有门没口，没牙口，那我们到家不可能光装一门，别的全是白墙。 对啊， 那肯定也不行啊。 所以这一趟门的话呢，你既包括这门扇啊，这个叫什么牙口啊， 对， 都得有啊。 咱这个还得是合理消费， 对， 便宜不会找到咱们。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不要老想占便宜， 对、 啊，不要老想占便宜。当然了，有一些这个公司啊，确实也是实实在在在做生意啊。 对，也。 他们也是像刚才说的，可能找他装修的人多，这样他量大以后，他拿到的这个供应商的这个品牌的价钱的一些建材价钱可能要略 有区别 啊， 略有区别， 这倒有可能。但你要说能便宜特别多，比如说你自己估摸你这装修下来得15万，他告诉你可能是9万块钱就能下来，那这6万块钱哪儿啊？哪儿弄哪儿煮啊？ 那不可能， 是吧？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要侥幸。 对 啊，为什么刚一开始我们说让您先去逛逛商场，自己做个预算，您整个下来您心里先得有个数啊。 您逛完商场您就知道，我说我买一件出过多少钱？ 对， 您那个品牌。是多少钱？他给咱们，胡乱报价，咱知道，咱心里有数。 嗯， 您要不去逛市场，那就我到那就买完了，后来肯定还会有很多增项。 所以我听有一些什么什么，连窗帘都给你弄好。 对对对。 然后都是实木家具等等，我就纳了闷了，这个窗帘给你弄好，你肯定不大会喜欢，啊，有些东西的话呢，你要一不喜欢一改。尺寸一改，花色一改，啊，这个材质一改，那麻烦了。 这窗帘的价钱更区别更大， 特别大， 便宜的几十， 那 贵的几百，甚至还有 几千都有， 几千、 嗯、 就这样，那差的太多了。嗯、 对对，它里边的辅料太多了。 给您的全是您不喜欢的， 嗯， 一、 嗯、 到您要一喜欢，我们这钱就太多了。 对，当然这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您可能是从经验而言啊，从我这边来讲呢，也是我做了很多年的装修节目的一点点经验而已啊。 是是， 当然咱也不能说在这儿就是瞎说啊， 也不是所有的、 也不是说所 有 都这样的，有些确实也从消费者这个角度去出发，最后让大家非常满意啊，做得挺好，又省了钱了啊。 我们选择大包的时候最好啊，找相应对的朋友啊什么的，装过修的朋友，让他给看看我们那个项目到底对不对，有没有遗漏的地儿。 嗯， 最后再找一个相对专业的人去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增项。 嗯， 别在我们当时感觉很便宜，后来一做增项，那我们很多了。 嗯， 我们到时候不增项肯定做不了， 对， 我们就装修完成不了， 嗯， 这样我们的费用太高了， 嗯、 那我们不就不划算了吗？ 对， 是吧？ 好，刚才我们用一点时间呢说了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事儿真的是找装修公司特别重要。如果你找对了的话呢，你这装修基本上就完成了80%了。 对对对、 啊。如果你找不对的话，那。糟心了 啊！为您多操点心，您就省了很大心， 嗯， 是吧？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这装修公司啊，按照我们的想法已经找好了， 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跟他们谈什么呢？ 谈咱们这个施工工序， 嗯， 谈这个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开春装修，我们现在开春装修，您给我一个什么保障？ 嗯， 跟他谈到底专不专业？ 嗯， 对吧？ 开春装修有什么保障？ 开春装修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不注意的东西， 嗯， 比如说外边现在目前情况，外边温度很冷，屋里边温度很暖和， 嗯， 这种温差太大，我们一个是砖，还有一个腻子，就是说刮墙的腻子，我们应该怎么去施工？ 嗯，要听他说是吗？ 啊，对，那得要问问他， 要问问他怎么施工， 他到底专不专业？ 嗯 嗯，那如果说他说不碍事，那个今天刮完腻子不干，完了咱开一窗，我第二天就干了。那我们这施工肯定是不对的，违规的。 嗯、应该是怎么让它干呢？ 应该呢，那就是那就比如说我们白天，首先来说就是春天的风比较硬， 嗯， 也就是说我就是通俗的说比较硬，其实就是风比较大， 嗯， 我们开窗一定不要打开，不要敞开， 嗯， 并且晚上必须要关上。再有我们墙面的处理，首先要有环保的胶。 嗯， 环保的胶墙面必须要贴布或者是牛皮纸， 嗯， 如若不然，尤其老房子它肯定要会开裂，这也就是说外边跟屋里边的温差太大，刮完了腻子要是通风不好或者说经常通风就会开裂， 嗯，尽量让它自然干， 对， 不要借助于什么风吹啊等等的这样的做法， 那就不行，那就跟、哦、首先来说咱们15号之前停暖之前肯定不能这么做， 嗯， 15号比如说我们室内跟室外温差不大的话还可以， 嗯， 应该最起码开半扇窗就可以了， 嗯，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老房子啊在停暖之前啊来进行装修啊，这种就是叫做翻新的话， 对对对， 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好多这个暖气什么还没停暖呢， 是是， 嗯， 季节是好季节，但是有些细小的我们不是说春天怎么装都无所谓，这个就是里外室外温差太大，你这个里边包括贴砖啊也有受影响， 嗯， 也就是几天的事儿，不会你过了15号停暖了应该就差不多了，没有什么。 您的意思就是说，等这个，如果你集体供暖的话，等供暖完了以后再开始施工也未尝不可哈。 开春了，现在今年应该不存在。今年因为第一呢，今年工人返京很晚， 嗯， 然后我们比如说老房子要拆，要到比如说贴瓷砖啊、刮腻子这份上呢，我们水电应该还没改完， 嗯， 所以基本就不影响这个。 不影响， 对，不影响。 嗯，现在如果是旧房翻新的话呢，您就尽管翻新啊， 对， 它不影响到这个暖气，因为今天都3月7号了哈。 是啊，今天都7号了， 停暖没几天了， 没几天了。 嗯， 等这水电改完以后，嗯，这温度就差不多了。 嗯，啊，这留点神啊。另外呢，在整个的装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水电改造这块啊，确实我们要多费点心。 没错。 嗯，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水电这块呢。第一，我们的电器越来越多元化。 嗯， 那多元化呢，就考虑我们现在的水电。嗯，您比如说前两年我们这个厨房里边，那我们可以，不装这个净水机的插座。 嗯， 也就是说我们水盆里，结果最近这两年装了以后还是不够。 嗯， 这回要软水。 嗯， 你就是说我们把外边那个自来水。我重新软化一下， 嗯， 也就是说 净化一下， 对， 嗯， 软化一下， 嗯， 不是净化，现在是又软化又净化， 哦， 对， 还要软一下， 对，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洗菜盆里边两个水龙头， 嗯， 两个水管头，现在我们要变三个， 嗯， 这就是后期的水电的关键，这就是对咱们那个人身体啊，嗯，包括你像是厨房还有卫生间这块洗衣服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用软水要洗衣服，通过软化这水洗衣服， 嗯， 接近跟咱们平常洗衣服用金纺的效果， 嗯， 防静电， 特别柔软 ，对， 嗯， 这个就是肯定很专业的。 那就是说现在的装修呢，咱们一定要有超前的意识哈， 对对对， 千万不是说我们发展到现在，哎，要装修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要想到以后啊能发展到什么结果。 对，他最起码呢，他一个作为装修公司得给您一个合理的建议， 对 对, 对， 我们现在新生的东西得有啊， 嗯嗯， 对吧， 所以这点也很重要， 就是 嗯，另外像一些这个新风系统啊等等的，可能有些装修， 对对， 一些业主也都用上了。 目前情况下新房子只要房屋高度够2.6米以上的，基本上全在装这个新风， 嗯， 环保嘛，通风。 所以说，事先要跟这个装饰公司呢好好谈好啊，都有些什么项目怎么去做，然后他呢要给您一个预算， 嗯， 最后呢根据这个预算啊，还有一个大概的他的一个装饰的一个方向啊，装修的一个方向。 对对， 这个叫设计是吧？ 对，您把您的这个思想，交给公司，比如说还有我们提前没。装修的时候最简单的来说，我们在网上看看装修图片，我们喜欢哪种，虽然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什么风格，但是我们心里边最起码的能大概其了解一下， 嗯，欧式啊中式啊什么地中海啊这样的哈，你心里大概有一个方向， 即使装修公司给咱做完图纸最后不是那样，我们也能有识别性啊， 嗯嗯， 对吧，就是这样。 嗯，那实际上呢，这些定完了以后，另外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在之前一定要跟装饰公司呢定一个非常啊齐全完整的一个合同啊， 嗯， 尤其是在合同当中有一些加项啊，有一些这个不同于它原合同内容的修改的一些内容，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 他如果说答应我们的东西，一定要以纸面上说话，我们要以文字性给他叙述清楚， 嗯， 不要凭口头一说。最后我们就签字了，到后来因为这个装饰公司里边中间还有好多环节，比如说装饰公司往下边还有工程部，后来是工长监理这一系列的人，如果凭口头一说，那有可能就会出差错， 脱节了， 对，脱节了， 嗯， 就是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呢，就没有传达下去就麻烦了。 对，到时候给您造成这服务根本就不及时。 对，一般的相对比较规范的一些公司呢，它一定要按这个合同办事儿的，大家都要看这合同。 没错没错、 啊，不能说我跟你口头说完了以后，这个是不行。 那是，人家好多活儿最后您拿口头说，他也不会承认。 嗯，那现在装修的话呢，可能大家要考虑，比如说监理呀、设计呀、甚至工长啊等等，这些都有哈。 对。 那您建议，比如说装修当中请监理、请设计吗？ 我觉得请设计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 因为我们这风格，包括我们现在房子，如果要不管，其实不管大小，我们前经过有一个设计。还是合理的。我们把这设计费交出来，比咱们后来没有设计，凭自己的感觉，这花钱比较合适， 嗯， 比较值。 我也是看到前些时候电视台有一个就是翻新啊，装修房子的这么一个节目，实际上我就觉得在里边好像就是那个设计在起作用哎， 对对 啊，是这个设计从最初怎么给你装修成什么样，然后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在盯着这些工人在去做啊，从头至尾啊，我觉得这个设计起的作用可真是老大了。但是往往给我们的印象啊，好像这个设计就是说之前给出一个哪哪啊，抠制出一个什么图纸啊，给你个预算，给你了完了然后就是装修队就入场了，他就消失了。 其实一个专业的设计、负责任的设计，他首先要比如说给我们做完图纸，他最起码得有一个材质单，把这材料说我们做这背景墙也好，做这顶的这个顶的这个所用的材料全部很得肯定要明细。如果他达不到这种明细，证明他不懂施工，那就给您拿一图片，我们实现不了，这就不叫设计，那我们就花的就是这就是冤枉钱了。 所以说这个设计的话，您是建议，比如说我跟您的公司啊签了合同了， 对， 您的公司的施工队过来施工，那我这个设计是跟您那找呢，还是我自己找呢？ 这个比如说您要自己找的话，那您相对得有点权威。您有权威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有权威，他就是说做的相对很正规。拿过来 两边能够合作， 拿过这个图纸能让对方能看得特别明白，能让咱工人能明白。要不然您拿一图片他实现不了，或者跟您那个现实的造价不符。那您最后您就没法说了。 就是在以往的装修过程当中，像您那边有这样的实例，就是说用您的装修队他自己找设计，最后合作的非常好的，有这样的吗？ 这可能性真不大， 真不大。 对。 那如果我要想 家装来说， 那如果我要想找一设计的话，就必须要跟您那找是吗？ 应该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要是自己公司的设计，他会跟工长啊，跟这帮施工人员对接的比较好，并且他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如果说。您要单找设计然后回来找装修公司去施工的话，他就是说中间这个衔接不一样。您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很大的设计公司做出的这个图纸，那用一个小的公司去做施工，那他这个环节中间 落差太大， 落差太大， 合作不了， 他也不见得实现得了。 对，看不明白 的。那您要找一个很次的设计给您设计完了，最后您找一大的公司，反而那大的公司也不会给您施工。您这根本就实现不了，您这做的图纸工人都看不懂，那人家怎么实现？所以说您这设计也很费劲。 现在的工人施工，我怎么觉得他们都不看图纸啊？ 木工还是看图纸的。 木工看图纸。 木工还是看图纸的。木工不看图纸，他肯定实现不了。 现在的工人会看图纸吗？ 会看， 会看，一定要 会看。只要是好点好的设计，看图纸全很一目了然，您都会看，谁全会看？他看的写特别清楚。如果要是二把刀呢，那肯定就不用说了。您是看不懂， 对， 您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反正我的印象，现在的这个施工人员整体素质还是有待于提高啊。 对， 更多好像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做过什么正规的培训，所以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呢，干一些粗活可能还可以。如果特别细致的啊，有设计性的这些东西，让他们在做，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担心。 对，现在慢慢会好了，慢慢的会好了。现在工人也在学习， 也注重培训了。 工人也在学习。 好的，那这几点呢相对还都是比较重要的哈，都是我们装修过程当中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那现在等于施工队施工公司也找好了，而且呢相对的设计也都出笼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始装修了。 没错。 嗯，那实际上咱们用最快的速度说一下这个大概的程序啊。那么如果装修的话，首先呢，先施工队进入以后先拆改是吧？ 对对，先拆改。 拆改完了以后， 水电 嗯， 水电完以后我们就开始铺砖。对，先铺厨房的砖，厨房砖铺完以后，我们在铺厨房的砖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卫生间的防水，也就是说卫生间防水做完了，我们厨房几乎就贴完了。 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什么，在贴砖厨房跟卫生间贴砖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客厅的吊顶、卧室的吊顶、客厅的吊顶布线还有卧室吊顶布线。在我们木工完活以后，我们开始铺瓷砖，铺完瓷砖以后我们开始油工，这就基本上就完了。剩下后来的再后来做壁纸啊还有做造型啊，就全部能来得及了。 嗯，这是一个大概的流程。 对对对，这流程。 一般现在比如说装修啊，咱就按100平方米的一套房子啊，大概得多少时间？ 时间我们如果这个取决于什么呀，一个是平层跟那个别墅。如果是平层的话，不在乎100还是300，时间全是大约在我们干活的工人大约在就1个月到1个半月足够了。 嗯， 对，复杂的一个半月。 嗯，一般的情况下，咱们按中等的装修啊。 对。 您觉得就是全都加上以后，一般的按您的经验来讲，一平方米应该是多少钱？ 我们的轻斧。如果说我们很一般的装修，说我们就死白落地， 嗯， 那也就500-600块钱足以了， 嗯， 包括水电， 这 就是说水电全算在一块儿， 嗯， 够了。 如果 稍微档次高一点的呢，要每平米加上200到300的样子。 您这个是加上那个建材吗？ 嗯，不加建材， 轻斧。 对，轻斧。 那也就是说100平方米， 但是加水电 ， 所有水电全算上 啊。那就是100平方米的话呢，光轻斧和水电就得5-6万。 对 啊，这还是一般的装修。 对，一般的装修。 哦， 这个是什么？一是含水电，您要100平米的水电，我们就得要20000多块钱。 嗯， 这光水电的费用。 当然它不太一样，有一些可能需要拆改啊，有水电全改啊，像有些新房子根本不用动水电，人家新房子。 嗯，这个原则上来讲呢，咱们正规公司以前的水电就不用了，我们全得要重改。 哦，重新改。 对。因为里边的水电说不清楚，后来。 哦， 说不清楚谁中间坏的。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大概装修的流程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期节目您心里应该有点数了啊。装修大概是怎么回事，怎么去进行装修，装修大概的价格您心里应该有数了啊。好了，那非常的感谢呢来自于海林装饰公司的李海龙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城市文化伴。 欢迎您选择收听享购时间，今天的活动很特殊。 是的，明天就是女神节了，您是否已经为家里的女朋友、爱人、母亲买好礼物了呢？ 嗯， 要是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不妨来听听本档活动。 是的，女朋友喜欢高档漂亮的礼物，爱人喜欢品质经典的礼物，母亲喜欢贴心又实用的礼物。没有那么复杂，选择一盒鲜与鲜的海参就好了呀。 嗯， 低脂肪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是女性朋友钟爱的食材。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高档大气又贴心，送挚爱首选鲜与鲜。 那今天来自地中海的鲜与鲜进口野生海参，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一盒，包装上的二维码用手机一扫描就可以显示的清清楚楚。 是， 今天是女神节专档，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元。 哎，等一下，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劲爆优惠好吗？ 今天玉冰太激动了。好的，那今天您是女神，您优先。 好的，谢谢。一年一度的女神节，凡是活动时间之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除了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之外呢，每人还要多送50包价值275元的海参鲍鱼汁呢。4007106108 4007106108。 1008。 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5974的林先生是订购了两套，说老婆老妈各送一套，他们爱做美食，我也有口福呀。 啊，林先生情商好高啊。 是啊，还有手机尾号1103的刘阿姨是订购了三套，说以前看美食节目里总听到用鲍鱼汁来增加鲜美的口感， 对， 一直呢没有机会尝试，反正家里一直都是在吃海参的，今天订购还有鲍鱼汁免费送，那一定要来参与一下。不过呢，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鲍鱼汁是什么原材料做的呀？孩子能不能吃呢？ 您放心，天利海参鲍鱼汁啊，精选了原汁的骨汤、鸡汤、生鲍鱼、瑶柱汁等为原料，安全、营养又健康，老人孩子都能吃。 是的， 今天三八女神节，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3盒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再加上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再加上价值275元的50包海参鲍鱼汁，一共只要1999元。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3盒120多头的蛋干海参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对呀。 而50包海参鲍鱼汁，就算天天吃鲍鱼捞饭，也可以吃上一个半月的时间呢。 哇， 划算下来，这每顿海参加。